大家好，我是安吉拉，欢迎您收听大纪元新闻。5月1号，外媒曝光了漫威电影《蜘蛛侠》的第三集《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》在大陆无法过审的原因。片方拒绝删除片中含有自由女神像的画面。据外媒 Park News 报道，前好莱坞报道者编辑马修·贝洛尼爆料，中共官方审查《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》时，曾要求制作方删除片中的自由女神像画面。如果无法删除，至少能将女神像出现的画面色彩调暗，尽量降低自由女神像的存在感。爆料指，由于片中剧情的最终决战就在自由女神像上，要做出调整确实颇有难度。报道中还提到，电影制作方一度考虑接受中共官方的要求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，主因是担心若真的妥协删减画面，就会冒着遭其他国家和地区影迷挞伐的风险。对于相关消息，索尼方面没做出回应。据早前报道，美国政府去年底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以后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将采取反制措施。原定于2021年12月6号定档的《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》随后被暂缓在大陆上映。同时有消息披露，中国将暂缓引进美国电影。尽管《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》未在大陆上映，但新浪微博上早就有不少网民上传爆雷内容，关键字《蜘蛛侠》一度登上了热搜。而点进关键字便能看到重要画面，一些不满电影遭爆雷的影迷纷纷指责居然刷到剧透了，回家路上刷微博都快看完了，内地到底能不能上了，彻底被剧透了。蜘蛛侠英雄无归遭中共封杀的消息引发热议，有人分析这是中共反制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其中一项行动。中国时事评论人王正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，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后，中共用禁播美国影片反制，最终是中国民众观看美国影片的权利被剥夺。尽管蜘蛛侠英雄无归迄今一直未在大陆上映，但该片依然刷新了蜘蛛侠系列电影的票房记录，全球票房已达到 18.92 亿美元。该片的前作《蜘蛛侠返校日》《蜘蛛侠离家日》此前都曾在大陆上映，且票房大卖。感谢您的收听。